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59集。日子过得飞快，几场大雪之后，元旦将至。每年到元旦都是万岁大摆宴席，受群臣朝贺，今年自然也不例外。萧瑾吃到一半，突然想起胞兄一个人在冷宫中冷清可怜，便叫人往静华宫也赐了些膳。 万岁真是仁厚之主。 是啊，万岁的确天下之大幸啊。 陈泽明心中突然颇不是滋味，摆在面前那佳肴八珍也有些难以下咽，听着身侧丝竹震耳，钟鼓喧天，却忍不住总是走神。待宴席将近，萧瑾已经喝得大醉，连赐了陈泽明三支如意，仍不肯罢手。陈泽明哭笑不得，让工人扶着他往后宫去了。这厢众臣也已经失了常态，欢呼跳跃者有，潸然泪下者也有，倒地而眠者更不在少数。倒是杜近旦虽然两颊通红，却两眼放亮，很是清醒。 万岁爱惜之心可见了。 他人得的也是件宝物啊。 那还是比不得呀。 说着也倒了下去。陈泽明让人将那几只如意收起，犹豫了片刻，走了出去。静华宫外的墙头积雪未融，佳节在前，兵士们守在门口倒并不见懈怠，见陈泽明到来纷纷行礼。独孤行也在百官之列，是已仍在殿上不曾回来。陈泽明步入冷宫时有些迟疑，上次打过萧定后他便再也没有来过这里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却有一定要来看看他的念头，但真的见了面能说什么呢？门只是虚掩着，陈泽明伸手，风从门缝中呼呼吹出来。这样冷的天，静华宫的屋子也不挂棉布帘子。他轻轻在门叶上推了一下，门带着一种悠长沉闷的声音打开。桌后正独自给自己斟酒的萧定怔了怔，抬起头来，见到门口伫立着的人，萧定有些意外。静了一会儿，他不发一言，扭回头去端杯细品，似乎方才并没出这么个意外，也不曾见到这个人。烛光跳跃出，更显出屋中人的形单影只。陈泽明站了片刻，还是踏步走了进去。他让卫士拿了酒杯碗筷，也不跟萧定打招呼，自行坐下，两个人默默各自喝了几杯。屋中虽然燃了一个火盆，但春寒料峭，些许暖意依然敌不过门缝中透进来的凉风。那酒不热了，喝着更是透骨的寒。陈泽明叫人进来，拿了出去重温。 从前正旦，朕也是一个人过。每年这个时候，连续有五天，太傅和杨良都不能入宫。朕就数着那段假日过去。第六日清晨，他们就来了。 陈泽明不说话，他说不清楚心中是什么样的滋味。拨开恨，看到眼前这个人，总让他百味纷呈。那感受似乎无关爱恨，却总揪得骨子里发痛，呼吸都无法顺畅。 有一次，杨良见朕实在无聊，便让朕穿上书童的衣服，将朕带出宫去，我们就到了大街上。朕还记得那街上最大的酒楼，窗子上总是挂着竹帘，那帘子很旧，上头油亮油亮的，朕都不敢去摸。他一叫来酒，那伙计就拖着嗓子说来了，声音大的楼下都听得到。我们就一边喝酒，一边看楼下的人来人往， 他的口中总是有说不完的趣事，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，他们一个个笑着跟他打招呼。其实杨良当时也就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却几乎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。朕至今也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也许有些人天生便是如此，容易与人亲近。 陈泽明想起当初与杨良的相识，忍不住也笑起来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 不过我们总是很快就回宫，不能待太久，因为他的书童总是穿着朕的衣裳躲在宫里，若是给人发觉了那就不好了。我们总共去了六次，朕登基后他便再也不提这回事了。 他收敛了笑容，神情变了，似乎露出了些狠意。陈泽明有些怔住，为什么这样的表情竟然是出现在想起杨良的时候呢？他不明白。 他父亲就是杨太傅，杨太傅是个严厉的老师，更是个严苛的父亲。他察觉端倪后动手打了杨良，整整一个月杨良都没来念书。朕便追问他，杨太傅说儿子行为不检点，于是动了家法，在家中养伤。于是朕便明白了，朕只好离他远些。杨太傅打的是自己的儿子，警告的却是朕。朕登位后没多久，太傅便因病去世了。他临终前拖着朕的手，说他终于坚持到曙光出现的这一天，到底没辜负朕的全心依托。他请求朕将杨良派到边关去，要独自终其一生，为朕守卫疆土。其实朕怎么会不明白他的心思。 萧定收了口，不再说话，他的神情冷漠中含着讥讽，全然没了开始那般难得一见的茫然。陈泽明张开口想说些什么，然而想来想去却还是缄默了。适逢兵士暖好酒送进来，他顺手为萧定倒了杯酒。萧定想着，嘴角又勾起笑意，不过此刻的笑却不复之前的温馨，反有些恶意。 朕将杨良困在身边，就这么过了一两年，杨良什么也没说。那个时候他也不能说什么了，可其实朕知道，朕初登大宝时的杀戮早让太傅和他都吓了一跳，所以太傅的病情才会骤然加重。于是杨良也变了，他觉得是朕背弃了他父亲的理念，没能做到人子当先。他父亲为此将朕扶上位，朕却翻脸就忘记了。他为父亲的努力感到不平，他以为是朕轻视了他的父亲，因而不能容忍。迂腐，简直是迂腐！天命所归分明是朕，他们却要来指点朕如何做皇帝，如何做人君。能保百姓安宁不够吗？能得四夷臣服不够吗？为此朕还重用了你，难道还不够吗？ 陈泽明猛然抬头，萧定正鹰隼般地盯着他。陈泽明心中怦然狂跳， 有知道详情的感叹，有突然被当成目标的震惊，也有被那话语直击中心底的悍然，默然半晌。 我能有今日，确实全凭陛下所赐。 朕有今日，也全凭有你。能逼朕至此，你也算有才能了。既然如此，同病相怜，何不趁机干上一杯？ 陈泽明默然举杯贺应，两人都是一饮而尽，相互照杯。萧定饮到兴头上，击节而歌，见或豪情激迈，见或抑郁愤懑。他被拘禁此间，虎落平川，朝不保夕，心中的感受，所承受的压力，不是常人可以想象。此刻发泄出来，只是让人心惊。陈泽明静静听着，纵然心中波澜不断，也少有言语。屋中的火盆不时蹦出火星，映得两人面上一明一暗。这一夜，两人似乎都忘了彼此刻骨的仇恨，在这雪未消融的寒春里，终于能够心平气和，促膝相处一番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待陈泽明因为背后寒冷被惊醒，抬头看时，身旁火盆早已熄灭，灰白的炭木间半点火星也找不着了，桌上饭菜早已经冷得凝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色油斑。陈泽明四顾，发觉萧定竟然倒在了自己脚旁，他静静仰躺在桌子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滑下去的。陈泽明站起身，也忍不住晃了晃，他喝了两轮酒，再好的酒量也有些撑不住，待弯下腰将萧定扯了起来，才发觉萧定烂醉如泥，哪里叫得醒。陈泽明索性弯腰将他横抱了起来，走了几步到床前将他放下，想了想伸手去解他腰带。陈泽明手刚碰到腰带，突然似听到有人在耳旁道宽衣，陈泽明已经立刻收指，静了一会儿才觉察那声响不过是自己脑中的臆想。他垂下眼，隔了片刻复又抬起来，坐在榻旁仔细打量床榻上的萧定，半晌无声。如此迟疑数次，终于还是将萧定扶起靠在自己肩上，为他除去外衣，继而将之放倒，拿被子给他盖上。他凝目看着萧定，纵然在睡梦中，萧定也总是紧紧闭着嘴，并不说什么梦话，只是深深皱着眉头，似乎梦外的苦恼在梦中依然延续着，殊无欢颜。陈泽明不禁俯身下去，待他知觉自己的额已经跟萧定的触在一起，所及处异常温暖。陈泽明已经猛地跃了起来，还未立定，身后砰的一声响，陈泽明浑身一震，瞬间汗出如浆，转身看却只是那门叶被风推开，寒风呼呼地涌进来，似鬼气神豪穿堂而过。见到门外无人，陈泽明总算能安心些，慌乱中瞥一眼，所幸萧定仍旧在沉睡当中。陈泽明低下头，茫然怔立了片刻，哪敢再看，惶然而退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